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29章，我睇到豆腐疑神疑鬼，就想吓鬼下佢。我讲弊啦，我听老一辈嘅人讲，喺村东头有一口井，井上边呢就冚咗块青石板嘅。据说喺50几年前啊，有一个寡妇就俾人哋诬陷，一嬲之下就跳井自尽。而家自从嗰次开始啊，成日闹鬼。后来村里边请咗个法师，讲话嗰个寡妇嘅阴魂作祟啊，所以呢就用块青石板将嗰个古井就冚住咗。豆腐唔知道我整鬼佢，佢又吓到缩埋个膊头，佢又讲咁然后呢？我讲然后啊，然后嗰个女鬼就好似冇点样喇喎。不过今日啊，我路过嗰个村东头嘅时候，那个古井上边嘅大石好似俾人哋揭开咗。豆腐都唔系傻嘅。佢又见到我而家咁气定神闲，佢又好似睇出咗啲嘢啦。跟住佢又讲： 妖，你啊当你阿豆爷爷系3岁细路哥咩？咩女鬼啊？佢咁嚟啊，我咁想佢添啊！ 东村头咧那个井咧，确实系真系浸死个人嘅。不过女鬼咁嘅讲法咧，就完全系我自己编嘅啫。见到冇吓亲阿豆腐。跟住我就拍一拍佢个膊头讲：唉，得啦，系我乱噏啫，瞓啦瞓啦。呢个声音呢系一种动物嘅叫声，佢就同嗰啲娃娃鱼嘅道理差唔多，系呢一带嘅特产嚟嘅。豆腐听完啊，吟吟沉沉咁讲： 吓，咁啊只系有呢个地方先有嘅啫咩？ 我岌咗下头，眯埋只眼啊，谂住继续瞓。豆腐突然间兴致嚟啦，佢就讲。 咁讲呢啲仲系啲咁嘅珍稀物种嚟㗎喎。喂，你讲我哋不如捉两隻去动物公园，咁可能可以赚啲钱喎。 我睇咗佢一眼，慢吞吞咁讲：赚你几年监等就有份。豆腐俾我咁一窒，咿咿我我讲两句就蒙头大睡，一夜就无话。第二朝一早，喺阿郭叔屋企食过咗早饭，就带住手电筒，我就同阿豆腐一齐就去咗我嘅老宅。老宅呢离阿郭叔屋企又唔远嘅，系一个木制结构嘅2层土楼，仲有个地窖用嚟呢存放啲米酒啊、红薯一类咁嘅嘢。由于阿爷系移民入嚟嘅，所以村里边啲地段好嘅位置都冇晒㗎啦。呢一间2层嘅小木楼呢，就位于山沟靠山嗰一边，采光又唔系几好，成年都阴气沉沉，就系白天亦都觉得阴沉沉咁嘅。喺我哋嘅门上边就刻住个门神，这个系10几年风吹日晒冇人打理，早呢就已经冇晒色㗎啦。老旧嘅木门半掩住，冇上锁，偷嗰条门啦可以睇到入边一片黑蒙蒙。豆腐及咗一眼，佢又讲： 哇，未入去我就觉得呢间屋好似阴森森咁，唔怪得知你啊阴沉变态啊，唉，睇到啲咁嘅风水啊，真係有道理啊。 毕竟而家大白天亦都冇咩好驚嘅，何况呢间屋我曾经住咗10几年，里面嘅结构再都熟悉不过啦。当先我就推开咗木门。我冇諗到呢个木门好多年都未开过，积咗厚厚嘅灰尘。一推门夹杂住一个悠长嘅咦咦咁嘅声，跟住呢就一大堆嗰啲土灰嘅倾头而落，将我同阿豆腐嘅逐到系咁咳，一时之间就眼都睁唔开。等咗一阵啲灰尘散去咗之后，阳光就晒入咗前堂。而另一半就隐藏喺个阴暗里边。前堂呢原本系会客嘅地方，我记得之前摆放住一啲老旧嘅台凳啊、家私咁嘅嘢，而家全部都冇晒，空空荡荡一目了然。 睇个样系真系冇剩低几多嘢啊！我带住阿豆腐啊向后边走，亦就系食饭嘅地方。喺嗰度除咗剩低一个破烂嘅碗柜之外咧，就一无所有。接下嚟嘅时间，我同阿豆腐就将成栋木楼上边嘅上上下下都睇过一次，一无所获。其实亦都冇咩好搜查嘅，因为剩低嚟嘅嘢都唔多，而且都系啲烂嘢。连我记忆中嗰个带住有竹土纹嘅大碗，亦都唔知去咗边啦。我心谂，唉，唔通今次真系白嚟一次？豆腐啊，百无聊赖咁周围望，过咗阵间之后，佢又咦咗声，向一个地方啊指一指，讲：喂，老陈，你屋企有地下室噶？哇，真系太高级啊！下边系咪摆红酒噶？佢而家就踎咗喺一个冚住长方形木板嘅地窖嘅旁边，我就觉得有啲好笑。我话讲：你啊想啊摆红酒，红啊红啊，呢个系个地窖，摆红薯啊！豆腐从细个就系富二代，亦都冇见过呢啲咩围住个地窖打咗个转。佢又讲：我就见过啲地洞，但系咧就未见过地窖。不如我就落去睇下啦。嗰、那个地窖咧根本上冇乜嘢嘢嘅。今日嚟到呢度系一无所获，我难免咧就有啲心浮气躁。我又讲：你冇见过嘢就真系多啦，冇乜嘢好睇嘅，行啦。豆腐听到嬉皮笑脸咁讲：唉，更年期咧系病嚟噶，要医啊！你睇个世界几美好，你点解咁暴躁啊？更年期。讲完，佢就将个地窖个木盖啊揭开，打住个手电筒啊向里边一照。忽然之间，豆腐啊惊叫一声：诶，下边有人！有人？唔通又系嚟搬嘢嘅村民？我好清楚咁记得喺地窖里面已经系空无一物嘅，冇咩值得搬㗎啦。更何况村里面啲人都知道我返嚟系收拾阿爷嘅遗物嘅，点可能而家仲走过嚟呀？下边到底系边个呢？我即刻讲：诶，冇理边个，先截住佢。豆腐一向呢就唯恐天下不乱，佢系立晒衫就咁讲：诶，好啊，咁你睇我点样搞佢呀？一路讲住，一路佢就噔噔噔咁沿住个木楼梯就向下跑。我啊跟喺豆腐身后边落去一睇，唉，不由得啊叹咗啖气。豆腐啊对住嗰个人亦都呆咗一呆，讲：乜原来系个木头人啊？讲完准备伸手去摸咯，我啊拍拍佢嘅手讲：诶，唔好喐，呢个系神像，唔能够乱摸嘅。豆腐只手一缩，个嘴里边啊嚼嚼声。盯住个神像行咗一圈，呢一个咧系一个木制同埋人一样高嘅神像，个身就着住黑衫黑甲，披住红披风，目露圆灯，啲须发啊撑晒起身，一手揸住宝剑，一只脚抬高，一只脚下边仲踩住个绿色嘅小鬼，身上边罩住一层嘅红绸布，已经系铺晒灰尘噶啦。呢一尊咁嘅神像，自我记到事以嚟咧，一路都喺呢度。每逢初一十五，阿爷都要同佢上香添。阿豆腐睇咗一阵间，佢又讲：喂，老陈，好似唔多妥喎。如果我冇睇错嘅话，呢、这个系呢个钟馗食鬼嘅神像，一般人家就唔供奉呢一个噶噃。我细时咧就唔懂事。亦都冇感觉到有啲咩唔正常。而家諗返转头，呢一尊咁嘅神像的而且确有啲古怪喎。钟馗呢係民间奉以嘅门神，过年嘅时候张贴喺门神嘅画入边，时常都会有钟馗食鬼咁嘅形象嘅。再大一啲就係供奉呢啲实体嘅神像，一般呢就咁会供奉喺公官里面受人朝拜。好似呢啲等身高食鬼嘅人像，个人屋企里面就唔应该供奉嘅，要供啊，亦都会系供观音一类咁嘅嘢啦。阿爷当初点解会搞一个咁嘅钟馗搭鬼嘅神像放喺呢度呢？豆腐啲想象力嘅一向丰富，佢啊伸一伸条脷，望一望空旷嘅地下室，讲： 唔通你哋老陈家屋企闹鬼？你睇下，依个地窖四四方方、空空荡荡，又唔见天日，等我有一种好似入咗墓室咁嘅感觉。早知道就唔落嚟啦，老陈。哎呀，我哋仲系快啲出去啊！唔好啊，越匿得耐，心里边啊越慌。 豆腐嘅话的而且确，等我心里边啊打咗个突。似墓室， 吓， 居然话我屋企似墓室。虽然话咧呢个地方早已经破败，亦都唔算得系咩家嘅，但系豆腐嘅讲法就真系等我心里边产生一种好唔舒服嘅感觉。喺呢个同时，我又开始仔细咁打量一下眼前嘅呢一尊神像。我对佢其实就一啲都唔陌生，但系就系头一次咁仔细咁去观察佢。阿爷，点解要供奉一尊咁嘅神像呢？而且仲系竖立喺地窖入边？唔通呢一个地窖里边真系有啲乜嘢唔干净嘅嘢？我将呢一尊神像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啊睇一次。当我睇到佢哋脚嘅时候，心里边突然间冒出一个谂法：唔通佢企喺嘅呢个地方真系喺度镇压住啲乜嘢？咁一谂，我啊决定要将呢个神像移开一下。于是啊，伸手揽住神像嘅腰，向上一掹啊，准备移开佢咯。点知道我怎掹一下，喐都唔喐。呢一尊咁嘅神像竟然就系被定住咗喺度，咁我一嚟，我嘅猜测就即时被证实咗啦。佢嘅脚底下一定有啲咩嘢，当即我就踎低嘅身嚟睇下咧，发现咧呢一个神像嘅基座根本上就唔系木做嘅，而系石做嘅，咁所以我一个人啊梗系搬唔开咧。当即我嗱嗱声招呼阿豆腐过嚟帮手。两个人合力之下，沉重的神像移开了位置，露出了原来的基座。在基座的下边是一个凹陷下陷的坑，仍然都是石制的基座，天长地久地压出来的痕迹。我手边没有什么工具，拧转头望了一下，发现那边放着一把短柄的锄头。咁啊，呢啲系过去小朋友挖野菜用嘅嗰种小锄头，已经系生晒锈嘅，但系勉强都可以用下。豆腐啊，搓咗一搓手讲：，唉，老爷子啊，度咗大半世嘅墓啊，唔埋啊，自己喺个地窖里边真系埋咗啲咩宝贝呗？我心谂，宝贝如果有宝贝嘅话，仲使用钟馗嚟镇住咩？讲唔埋下边埋咗咩邪物啊？真！虽然是这样，但是我知道如果不揭开这个谜底，我恐怕永远都不知道阿爷当年究竟做了什么。就算真是什么邪物呢，都要挖出来看看才算。当即我挥动这个短柄锄头，不断锄锄锄，果然没锄两下，当一声，短柄锄头好像锄到一些石头一类的东西。我即刻拨开表层的浮土，仔细一睇，土层下边果然系有一块打磨到平平整整嘅青石板。青石板呢就比较大，而家我啊只系挖出中间嘅一部分，咁啊必须要再挖开啲，将成个面积挖大啲，咁先可以睇到个全貌。趁我挖紧嘢嘅时候，豆腐又唔知从边度攞咗一把烂咗一半嘅铲。跟住喺旁边呢就喺度铲啲泥，比我仲积极。好显然佢呀仲成日挂住能够挖出啲咩宝贝。唉，算啦，我亦都唔督爆，任由阿豆腐呀挥汗如雨咁。片刻之后成块青石板就露咗出嚟啦。呢块石板约莫有四厘米咁厚，打磨成长方形，下边明显係冚住啲嘢。我同阿豆腐乜都唔讲，借住铲嘅力度将个青石板撬开咗一半，一睇落去下边露出咗一个黑蒙蒙嘅洞口。石板被移开嗰一瞬间，一阵阴冷带住阵味嘅风就喺下边谷上嚟。我同阿豆腐即刻连忙后退，暂时避开呢一阵咁嘅怪味。豆腐见到我面色唔好，亦都冇出声。 我心里面就真是疑窦重重，这一块石板下边究竟是什么地方呢？阿爷为什么又要将它冚住？过了一阵间，等到那一阵咁嘅古怪嘅味消散得差唔多，我同阿豆腐就凑埋个入口嗰度，斜斜咁啊将个灯光向里边咁一打，只系睇咗一眼，即刻我就心神震荡，因为喺青石板下边显然系一间人工挖掘嘅土室，规格就唔系好大，一眼就能够睇晒入边嘅情形啦。只见到里面有一张书台，有一排黑木柜，正对住书台同埋黑木柜嘅，显然系一具墓上咗漆嘅棺材。豆腐吓到倒吸一口凉气，讲：老陈，你屋企底下居然仲有死人棺材？